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喊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齐。苹果近日在新品发布会上宣布推出三款新 iPhone， 包括 iPhone XS、iPhone XS Max 以及 iPhone XR。滴滴出行公布了最新安全自查措施，大陆地区的所有滴滴网约车司机每天出车前均需进行安全知识考核。美国人口普查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是196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导致美国贫富收入差距进一步增大。英国剑桥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科研人员成立的一家创业公司研发出一款低成本的新型可穿戴设备，可监测心脏和心血管功能。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为确保本市出租汽车运营市场平稳有序，近期本市开展出租汽车行业专项整治工作。近日，北京房山公路分局对军衡路塌方实施爆破清理作业，预计10月30号前恢复道路临时通行。维多利亚的秘密官方在微博宣布，奚梦瑶何穗即日起正式担任维多利亚的秘密大中华区品牌大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

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啊，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只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

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寻奇。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曾经沧海的听友说，想点一首甘平的《疼你的人》，并留言，小时候听到这首歌，感觉下着雨的广州离我很远，感觉这辈子都不会离开父母的身边，而现在我已经在广州生活了10年了，人生有多少个10年啊，也终于明白了歌里面的各种无奈。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999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9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轻易把泪流。